育人使命，是新时代四有好老师的典范，是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奉献祖国的引路人。今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时代楷模》发布厅栏目将播出他们的感人事迹。今天，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法院系统优秀党员代表围绕扎根审判执行一线，践行司法为民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四位代表分别是被草原农牧民亲切称为马背法官的马和沙提扎伊甫，在数字法治改革浪潮中积极参与构建人力和科技深度融合司法运行新模式的陈辽民法官，先后审理各类毒品案件2000多件，被誉为禁毒先锋的黄海清法官，坚守执行一线，执行到位金额超15亿元的全国法院办案标兵赵新法官。在现场，四位代表分别讲述了他们扎根审判执行一线、践行司法为民的动人故事。 今天，神舟1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成功实施分离，并进行了绕飞及镜像交会试验。与此同时，着陆场系统各项工作准备就绪，全力迎接航天员平安返回。 神舟12号已经完成在轨驻留3个月的任务，即将返回载人飞船。在此，神舟12号飞行成熟，衷心感谢工程全线的日夜坚守和支持，向你们表示崇高的敬意，敬礼。 今天8时56分，神舟1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成功实施分离。截至目前，神舟12号航天员乘组已在空间站组合体工作生活了9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次飞行任务太空驻留时间的记录。分离前，航天员乘组在地面科技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传、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今天13时38分，神舟12号载人飞船撤离后，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绕飞及镜像交会试验。 镜像交会实验呢，就是从空间站的下方往空间站的上面来对接这样一个方向。那么后续呢，空间站主要的这个载人飞船呢，都是从空间站的下方来实施对接。这次交会实验呢，应该来说呢，是为后续我们国家载人飞船常态访问空间站所使用的这个镜像交会对接技术进行了这个有效的验证。 后续神舟12号载人飞船将按计划载入返回，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即将启程回到祖国怀抱。随着航天员返回时间的临近，今天东风着陆场气象分队加大探空气球释放密度，为搜救回收返回舱提供精准气象保障。此前，东风着陆场针对厂区面积大、地形地貌复杂等特点，进行了4次全系统搜救回收综合演练。目前，着陆场系统已完成所有准备工作，具备了执行任务的条件。 今天是北京协和医院建院100年。100年来，北京协和医院为促进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和保护人民生命健康，做出了积极贡献。 每天下午，在北京协和医院疑难病会诊中心，来自10多个科室、20多位专家教授集中为一位患者讨论病情。北京协和医院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向社会提供极危重症和疑难复杂疾病、罕见病的诊疗服务。100年来，北京协和医院传承了多项制度，400多万份患者病案被完整保存下来。每一份病案背后融入了协和教授对年轻医生的言传身教。这是70年代医学大家张孝谦带领大内科查房的情景，这是几天前内科大查房的情景。北京协和医院人才济济，无论多有名气的大夫都要亲自到病人床前查看病情，做出诊断。 我的老师就教导我们去病人身边获得第一手材料，然后去决策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我们必须本着这种严谨求精、再严谨再求精这样的态度去对待每一位患者。 协和的发展还是要就是牢记这个协和的精神，严谨求精、勤奋奉献，也要考虑这个对病人有没有利。 基础研究我们要强调创新，临床一定要严谨。 中央惠港青年措施宣讲会16号在香港举行，宣讲会发布并解读了中央惠港青年的8项措施，这些措施具体包括了香港青年内地实习计划、香港青少年内地交流计划、千校万港香港青年专项行动等方面内容，涉及求学、就业、创业、实习、竞赛、评优评奖、青年服务等项目。香港社会各界青年代表表示，这充分体现了中央对香港青年的亲切关怀和支持厚爱，将有力推动香港青年与内地全面交往、广泛交流、深度交融，增强香港青年对国家的认同感和自身的发展信心。第14届全国运动会今天进入到开幕后的第一个比赛日，将在射击、举重、柔道等项目上共产生14枚金牌。在射击比赛中，山东队的张梦雪、张博文夺得10米气手枪混合团体的金牌，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的冠军则由奥运冠军杨浩然领衔的河北队获得。此外，在马术盛装舞步团体赛中，广东队成功卫冕。今天晚间，全运会还将进行羽毛球、击剑、排球、三人篮球等多个项目的比赛。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介绍，截至9月15号，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疫苗超过21.6亿剂次，完成全程接种超过10亿人。自9月10号以来，本轮疫情新增本土确诊病例一半以上为中小学、幼儿园师生和工厂员工，场所聚集性感染明显。为防范疫情输入校园，教育部近日印发通知，鼓励境外输入人员流动较频繁的地区按比例对师生进行核酸检测。中秋国庆假日期间，全国80%的 A 级旅游景区正常开放，文化和旅游部要求各景区做到游客信息可查询可追踪。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9月15号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80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1例，含4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本土病例49例，含9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3例。截至9月15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877例。另据福建省卫生健康委最新通报，自9月10号以来，福建省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200例。今天4时33分，四川省泸州市泸县发生6.0级地震。截至今天17时，地震造成泸州等地12.1万人受灾，3人死亡，100人受伤。地震发生后，四川省调集各方救援力量共计2000多人，赶赴震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目前泸县已转移群众73000多人，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抵达现场指导抗震救灾工作，并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拨中央救灾物资2000顶帐篷、10000床夏凉被和10000张折叠床等，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等工作。国家“十四五”口岸发展规划今天公布，“十四五”期间，我国将建成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相适应的现代化口岸，高质量完成平安、效能、智慧、法治、绿色的口岸建设。规划还明确了各级口岸管理部门及地方政府的职责分工。今天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国务院已经批复实施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21至2030年，明确到2030年累计建成12亿亩高标准农田，以此能够稳定保障1.2万亿斤以上粮食产能，到2035年全国高标准农田保有量和质量进一步提高。北京时间9月15号晚，金砖国家税务局长视频会议闭幕，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5国税务局长通过金砖国家税务局长会议公报，5国将通过实施减税降费政策，不断优化数字化税务服务手段，推动经济稳定复苏，稳中向好。银保监会日前印发《支持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工作方案》， 要求银行机构支持重点帮扶县发展优势特色产业，努力实现重点帮扶县各项贷款平均增速高于所在省份贷款增速，贷款利率低于其他地区。文化和旅游部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各地按照当地疫情防控指挥机构的统一部署，加强对假日期间疫情形势预判和风险评估，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指导 A 级旅游景区落实限量预约错峰要求，积极推进门票预约制度。今天，天舟三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四运载火箭组合体已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0周年之际，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倡议推出的中国上合媒体新闻交换平台今天正式上线。该平台基于总台 CGTN 运营的欧亚地区俄语新闻共享交换平台升级而成，致力于共享发布上合组织重要信息，推动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主流媒体间全媒体新闻传播资源共享、新闻定制化合作以及各类媒体交流活动的举办等。今天，中国履行蒙特利尔议定书30周年暨2021年中国国际保护臭氧层日纪念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国加入蒙特利尔议定书30年来，累计淘汰消耗臭氧层物质约50万吨，为保护臭氧层和减缓气候变化做出重要贡献。今天，第18届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在四川成都开幕，特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合作馆、国企发展馆等，66个国家和地区将通过线上线下等方式参展，预计将超过50000人次参会。第2届中国国际文化旅游博览会今天在山东济南开幕，共设置了文化旅游融合、炎黄文旅等10大展区，17个国家驻国内相关文旅机构、22个省区市参展，参展商达2600多家，并首次举办2021鲁菜创新大赛。今天，抗日战争档案汇编图书在京发布。国家档案局于2016年启动并实施编纂工程，130多家综合档案馆参与，计划不少于1000册。丛书涵盖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等多个领域，选用的档案很多是首次公布。昨晚，第35届中国哈尔滨之夏音乐会开幕，将开展合唱歌会、全国性声乐展演、少数民族文艺演出等一系列主题活动，专业演出团体达33个，群众文艺演出近1000台，活动将持续到11月下旬。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2亿2568万0357例，死亡病例464万4740例。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超过4153万例，死亡病例则突破66.6万例。美国总人口约为3.31亿，这意味着每500名美国人中就有1人死于新冠肺炎。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疫情持续恶化，包括阿拉斯加州、佐治亚州、爱达荷州、肯塔基州、俄勒冈州等在内的美国9个州，新冠肺炎住院人数目前已经达到了疫情爆发以来的最高值。阿富汗塔利班代理总参谋长卡里·法西胡丁15号在喀布尔表示，正在就组建军队进行磋商，阿富汗将组建一支强大有序的军队。15号是阿富汗塔利班进入并控制首都喀布尔满1个月。喀布尔市市长哈米杜拉·努马尼15号在接受总台专访时表示，市民对生活中发生的变化需要一段适应期。市政府已从各地调集相关工作人员，将继续开展工作，建设好喀布尔。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俄罗斯已经掌握了大量关于美国干涉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的证据。选举前夕，来自美国的对俄信息和政治攻击加剧，未来这一趋势将持续下去，而俄罗斯已做好应对准备。扎哈罗娃还说，本次参与干涉俄罗斯选举的国家不仅有美国，一些国际组织同样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感谢收看，再见。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长亭 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多少事都不想，叹住。 听众朋友，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 日下帝烟幽州城，历史残篇老北京。有八大杂院，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 有钱不住东南房，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话。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 听徐德亮，徐徐到来，话北京。 大杂院里头，老北京。一代文学大师老舍先生最著名的话剧作品《茶馆》，创作于1956年。他以独特的艺术手法把中国社会变迁的状况啊，装进了不足50000字的茶馆里。老舍先生曾经说，我的写法啊，多少有点新的尝试，没完全叫老套子捆住。茶馆是一部3幕的话剧，每幕戏呢都取用同一个场景，都发生在旧北京城的一家叫裕泰的大茶馆里。从时间上看，跨越了晚清光绪朝，跨越了北洋军阀割据时期，跨越了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国民党的统治时期。他写的呢，就是一个老茶馆随着时间的更迭由盛到衰的经过。如果您听过我们前两次对话剧电影《茶馆》的回顾，那今天呢，您就知道了，我们是最后一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欢迎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今天呢，让我们继续收听话剧《茶馆》，回顾老舍先生的经典作品。《茶馆》不是宣扬好人有好报的普世价值观，他叙述的是乱世无家国的人世感慨。他虽然贴上了莫谈国事的标签，可是骨子里的人物命运都是表述这个国家的沧桑无奈。这些沧桑正是通过里边的小人物让我们唏嘘感叹。老舍先生的良苦用心在剧里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那句我爱咱们大清国呀，可是大清国不爱我呀，如今听起来依然是那么的惊心动魄。我们一直在节目中回顾的1982年电影版《茶馆》由谢天执导，片中呢聚集了北京人艺众多的表演艺术家，于世之、童超、蓝天野、程中、郑荣、胡宗温、英若诚、黄宗洛、童弟、李大千、林连坤等等，他们在片中的卓越表现已经使这部影片成为观众心中啊无法超越的经典。特别是于世之出演的裕泰茶馆的老板王立发更是惟妙惟肖，虽然年龄跨度超越30年了，但是他每一次出镜都精确地演绎出时代在这个小人物身上留下的印记，令观众是拍案叫绝。好了，下边我们再次展开话剧电影《茶馆》的恢宏画面，咱们一起来听这些炉火纯青的艺术家徐徐道来老裕泰茶馆的故事。 来吧，您就再听哦，北京城里头您老看看，天坛地坛白云观， 西山景山万寿山，北海故宫博物院，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高粱赶水奔老龙王来撵， 请徐德亮徐徐道来画北京。 北京的故事， 话剧电影《茶馆》的第三部分故事啊，发生在抗日战争以后，国民党兵和美国兵在北京横行的日子里。现在呢，玉台茶馆的样子可不像前两幕那么体面了，藤椅已经不见了，但以小凳与条凳，自房屋至家具都显得暗淡无光。假若有什么突出惹眼的东西，那就是莫谈国事这小纸条更多了，字儿也更大了。在这些条子旁边还贴着茶钱先付这个新纸条。一清早还没有下窗板，王立发的儿子王大栓还在垂头丧气地独自收拾屋子。大力到西山当了八路军，回来要养母康顺子去西山和他一起生活。康顺子和王掌柜一家是洒泪分别，茶馆真是冷清。这个时候呢，一个穿着时髦的摩登女郎走了进来，来到王大栓跟前，感情这是王掌柜的跟小刘麻子商量要请的女招待小丁宝。结果这让王大栓看不过眼，妈嘟嘟囔囔很不高兴。爷俩正拌嘴呢，小刘麻子穿着洋服夹着皮包走了进来。 小丁宝来了吗？嘿嘿，小丁宝你还真来了。 有你的话谁敢不来呀、 啊、来来来来，老头看我给你找这小宝贝儿怎么样啊，论年岁相貌身材经验样样出色， 就怕我用不起吧。 没的话他不要工钱，对吧小丁宝？ 不要工钱？ 老头你放心，我跟小丁宝自有我们的一套办法，对吧小丁宝？ 没你那套办法怎么就缺德呢？ 缺德你算说对了。我告诉你，当初我爸爸就打这儿绑出去的，不信问老掌柜。 我亲眼得见。 不蒙你，绑出去在马路当家咔嚓就是一刀。我不信问老掌柜。 是，我听真真的。 不跟你瞎吹，可是啊，我爸爸混了一辈子没找着后台，结果混得不怎么样，现在轮到我自己出头露面了，我得找个洋人当后台，必得干得特别出色。丁宝听听我的计划。 我没那么大功夫，我看呐、啊、我该回家休息一天，明儿个来上工。 丁宝， 哎，丁宝丁宝丁宝，我这会儿还没想好呢。 哎，老头，我都替你想好了，你不信明天小丁宝在门口歪着脑袋这么一站，嘿，马上就进来200多茶座。老头你不听我的行不行？你那套光绪年的老办法太守旧了。 要不怎么说活的老学的老呢？ 就是 我还得多学。 就是老掌柜。 哎呦， 他妈的是你，小唐铁嘴， 小牛麻子，来来来，让爷爷瞧瞧。嗯，嗯嗯嗯，嘿，你小子行啊，这洋服穿的是那么回事。哎，从后边看、啊，你比那洋人还更像洋人呢， 真的。 老掌柜，我夜观天象，紫微星发亮，不久必有真龙天子出现。所以我跟小刘麻子，哦对了，还有这位 小丁宝，九成文明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还有这个宝，我们才这么才貌双全，文武代打，我们这叫应运而生，活在这个时代那真是如鱼得水啊。哎，老掌柜，你把脸端正了，我给你也瞅瞅。嗯，好好，印堂发亮，你还得有一部好运呢、啊。 行了，老掌柜，来碗茶喝吧。 我小唐铁嘴， 还，别再管我叫小唐铁嘴了啊！我现在叫唐天师。 哎呦，谁封你当天师了？ 过两天你就知道了。 哎呦，我天师啊！你那个爸爸， 可是白喝了我一辈子的茶，这可不能够穿戴。 掌柜，等我穿上八卦仙衣的时候，你会后悔你刚才说了些什么，你就等着瞧吧。 小达，跟你说点正经事儿，待会儿请你喝咖啡，小丁宝作陪。 好，说吧，小刘，什么事儿？ 我这有个伟大的计划。 好，我洗耳恭听。 我要租这个大托勒斯。 啊， 托勒斯？不行，这是外国话，你不懂，翻成北京话就是包圆。 啊，我懂，就是说呀，把所有的姑娘都由你一个人包办，对不？ 行嘿，你小子脑力是不坏。小丁宝，听着，这跟你有密切的关系，甚至于跟老掌柜也有关系。 是是，我那儿都听着呢。 我要把全北京的明娼、暗娼、舞女、女招待、吉普女郎全租着一块堆儿，租置这么个大托勒寺。 那官面上都疏通好了？ 当然，沈处长的董事长，我的总经理。 沈处长，哎，这个办法好。嗯，哎呀，托勒斯， 嗯， 托拉斯， 托勒斯， 不雅呀？ 怎么不雅呀？这是外国话，吃香。 还是叫什么联合公司响亮大方？ 有你这么一说，那叫什么联合公司呢？ 缺德公司就挺好。 小丁宝，这说正经事儿，你怎么老瞎捣乱呢？你好好干，将来你有当女招待总教官的希望，跟我一样市党部领薪水去。 嘿嘿嘿，我呢？ 你给起个好名字，请你当顾问。 那车马费我可不要罚币。 行，每月送你几块美钞。 好嘞，我给你好好琢磨琢磨。 你给琢磨个好名字，你这顾问就算当上了。 行嘞， 丁宝，走。 等等，这丁宝这事儿倒怎么办呢？ 老头，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全都别管了，托勒斯包办一切，拿你这儿试验试验。 哎，小刘，嗯，你不是说喝咖啡是吗？ 文小当去不去？ 啊，你们先去吧，我还等个人呢。 老掌柜，明儿见。嗯，回见了，天师。 走吧。 小刘麻子儿跟小唐铁嘴商定，要利用沈处长的关系，把茶馆改造成情报联络点，抓捕共产党，并且呢要强占王掌柜的茶馆。幸亏小丁宝暗中通风报信，王掌柜的才有所防备。以防万一，他让王大栓一家去追康顺子，也到西山找大力，只剩他一个人孤孤单单的看着茶馆。在小刘麻子威胁他要侵占他的茶馆的时候，王掌柜的陷入了绝望。 好啊， 真好啊，我可太好了。什么事儿这么个好法？老朋友。 此时呢，常四爷提着小筐进来了，筐里有些个纸钱和花生米。他虽然年过七十了，但是腰板还不太弯。 哎呀，我常四哥呀，我正想找着像你这么个人儿，嗯，好好的说说呢， 说说， 哎，说说 说 说, 说, 说、哎， 你等着，啊，我给你几乎高的钱， 哎，啊，哎，哎， 哎，哎呀，这个时候，秦忠义也走进了茶馆，他老的不像样子了，衣服也是破旧不堪。 王掌柜在吗？王掌柜， 谁呀？啊？ 我姓秦。 哟，秦二爷。 啊？ 哎呦，二爷，来，二爷，我正想着告诉您一声去呢，就咱们这会儿啊，这回可要大改良了。 啊？ 改良， 来， 我这有点花生仁，哎，喝茶就花生仁，这可是个乐的， 哎，乐的， 来着， 哎， 二爷， 可这谁还嚼得动啊？ 好容易有了花生仁了， 又都没了牙了。哎呦，二爷，怎么样啊？啊， 没人理我了，我来找你谈谈。哎，我上天津去了一趟，看看我那工厂。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